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在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一起青岛的爆炸，11月22号早上的10:30，山东省青岛市经济开发技术区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发生泄漏爆炸特大事故，截至昨天的调查委员会的最新公布，已经造成了55人遇难，9人失踪，136人受伤。这一起爆炸这个发生的可以说是突然，但是呢在当地好也是有一定的前奏的。在当时其实在11月22号的凌晨，就有当地的居民说闻到了路上特别浓重的一股油味，在早上的10:30钟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在现场有幸存者这个报告的情况，当时是这个车里面是车整个被炸翻，他当时从车里面爬出来才到达医院，而且由于是发生在地下，一共有5515米的排水暗渠是遭到了爆燃的冲击。有当地的司机说，整个爆炸的现场最长的这道裂缝长达 1.5 公里，这个很容易让大家想到灾难大片中的这个世界末日的景象，通常都是由地裂开始的。 嗯，没错，现在看起来呢，这通常大家的一个形容就是说这是一场无妄之灾，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可以说呢，青岛的居民那么当天呢还是如常的生活，正常的买菜，正常的下棋，正常的去逛商场，但是突然之间飞来横祸，谁有没有想到。那现在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死伤人数呢是55人死亡，那么现在呢官方还没有公布最终的死亡的名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公布呢？我们在25号看到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人他就说了，目前还没有确定这个公开的时间，还要等家属的同意。那目前呢正在做死者家属们的工作，但是就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呢，我们是可以确认大部分死者的身份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居民。有一些生还者就说了，我看到爆炸发生的时候呢，有人正在路边下棋，有些是在围观看棋的，就是去买东西，去粮油店买米买油和一个卸货的，这些人都是当场被炸死。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现场工作，在中石化的车间里面，在这个化工厂的厂区里面的工人，甚至死者当中呢还有孕妇和儿童。但是现在呢我们依然是没有看到官方公布最终的一个死亡的名单。 是在当时就有目击者说，当时现场的情况就是一声闷响，因为爆炸发生在地下，根据目前公布的情况呢，极有可能是因为输油管道发生泄漏，油气呢这个漏入了市政的雨水管道，然后遇上了明火的因素啊，就点燃了当时在这个管道中的可谓是不管是石油还是其他易燃易爆的气体，就造成了地下的这一声闷响，石块是从天而降，有不少的这个死伤者都是遭到这个石块的袭击在当时就受到了这个伤害。那除了在人员方面的伤亡之外呢，由于石油是漏入了市政的排水管道，因此呢青岛是一个临海的城市，现在呢也有出现海面的油污的情况。那根据中石化微博自己提供的一个情况呢，说这个海面的过油面积约3000平方米，而事故发生之后呢，青岛当地的海事企业部门也出动清污的船只，布设围油栏。目前这据中石化的说法，胶州湾码头附近大部分的原油已经被清理，海面能见少量油花。那也是有记者，我看到今天早上的一个现场的突击，也是反映到有大量的人员正在组织清理这个油污，油污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清理干净。除此之外呢，大家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再次爆炸的这个可能。那中石化方面的这个消息也是说，在发生爆炸之后呢，也是组织了抢险队伍，对于事故地点附近的污水井、电缆井、雨水井等井内气体进行了 高频度高密度的检测，目前为止呢就已经排除了再次爆炸的可能。另外在空气质量方面啊，中石化引述这个青岛市环保部门的说法，认为这个事发地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点结果均无异常，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对空气目前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而青岛市的这个市民的生活啊，恐怕除了这个废墟的这一部分之外，其他部分呢目前还是比较正常。 没错，那从上周五开始呢，事发五天到现在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几天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从22号凌晨2:40的时候就发现中石化的这个输油管线是破裂了，大约呢3:15就发现了这个黄岛油库呢是关闭输油，因为是发现破裂。到了7:00的时候呢，还是部门是接到漏油的报告。那么在10:20的时候，夺命的爆炸就发生了。那么到了10:40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救援行动是已经开始了。那么同时看到在22号的晚间，傅成玉，中石化股份公司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傅成玉是已经是在赶到青岛事发现场的途中。那么看到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已经出现在了青岛医院的现场，来看望和慰问爆燃事故当中的伤员。其实就中国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以来，看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能够亲临现场呢，这并不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了2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有官方的死亡人数出来报告说，目前就是上升到了55人，并且呢，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在青岛爆燃事故的调查组召开了会议，公布了调查组的人员，并且是将这次事故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那么到了25号的晚间，我们已经是看到消息，黄岛发布也是一个官方的微博的账号，黄岛发布应该是已经发布说，目前呢是有7人，中石化相关人员是7人被警方控制，另外呢还有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人员也有2名进行控制。那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跟大家梳理事发为止几件大事呢？其实呢，也许我们不是有这个非常专业的，你说石油也好，地质方面的知识，但是仅仅从现在我们从媒体的这个新闻报道上看到的信息，就已经能够读到几大的疑问。首先呢，就是究竟是哪条管道发生的泄漏？到底是1986年投入使用的这个东黄复线，还是今年8月刚刚竣工的黄维线？目前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底是属于哪一条查清的问题。第二个疑问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管道发生了泄漏？是因为年久失修吗？还是说豆腐渣工程？还是说什么样的物理的原因？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实的说法。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2号凌晨在3:15的时候，中石化方面已经是发现了泄漏，但是呢，到上午10:30发生爆炸，中间有足足7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要应急的话，7个小时已经是足够进行人员的迁离，甚至是一些安全方面的预警。为什么这7个小时没有按照青岛他们已经出炉过的青岛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这个应急的应对？但是目前我们看到造成55人最终死亡的这么一个大重大的安全事故，那这3大疑问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此次国务院的事故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是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杨栋梁，在这个事故的新闻发布会当中连发15问。还有这个有人指出，杨栋梁本人呢是这个石油工作出身，所以说对于这个工程呢非常的了解，相信他提出的问题哈也是比较能够针对到要点的。而在杨栋梁的提问之后，在下一环节我们将听到来自青岛市民徐先生哈，就这个我们刚刚提出有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到底是哪条输油管出了问题，这个东黄复线和黄维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不要走开，三立化新闻马上回来。 为什么会发生泄漏？泄漏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是什么？管理上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泄漏的缘由 会进入市政排水涵道，是规划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管理上的问题，是企业的问题，还是政府的问题，都必须要查清楚。为什么泄漏以后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为什么不警戒？为什么不封路？为什么不疏散群众？为什么不通知群众？为什么引起爆炸？爆炸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都要查明原因。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关注到发生在11月22号青岛的这一起中石化特大爆燃事故，目前被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杨栋梁连发15问，并且被国务院的事故调查组定性为严重的责任事故。那很多媒体都注意到，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事故的抢险救援指挥部发生过一次更名。当天呢是中石化黄维输油管线爆燃事故现场指挥部呢更名为了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从黄维输油管线改成了东黄输油管道。而且在中石化的官方微博中也特意的强调说，经过调查发现出现这个事故的，它叫做准确的名称来自中石化方面的说法，叫做东黄复线。这两条恐怕大家都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这个管道线路的名称哈，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非常关注这样的这个名称的改变？我们现在为您来连线到来自青岛的徐先生。徐先生呢，他是老青岛人了，所以说对于这两条管线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熟悉。 它这条线啊，它现在叫东黄线是吧？东黄线的东就是山东的东营市，就是胜利油田所在地。哎，那么当时应该是上一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它是石油，那个时候咱们还是石油出口国。 嗯， 那个时候就是建到过在黄岛这边建码头，建油库。完了呢，就是把东营那边的什么那个东营那边的胜利油田的原油啊，通过管道运输到了黄岛，完了再通过油轮，运到世界各地去。 嗯， 说这一条管线，说实话真的很老了。 嗯，所以说这条线大家一直都是知道它的存在的，是吧？ 对呀、啊，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今天的黄岛，有今天的开发区，应该说是从现代意义上来讲的黄岛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 嗯， 以前就是5个小渔村啊。 嗯嗯， 以前是个离岛，就是有了这个管线之后，那管线要掩埋嘛，为了掩埋这个管线，就修了一道从陆地到黄岛的大坝。 嗯， 这个大坝呢就成了黄岛连接岛外的一条路了。那么再后来，在这个大坝的基础上呢，又不断的填海填海填海，所以现在黄岛是个半岛了，不是个离岛了。 嗯，也就是黄岛这个城区的出现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输油管线。 对。 嗯， 之所以从渔村变成一个现代规模的城区，是从它开始的。 嗯，那当地的居民或者说青岛人知道这个有油线在居民区的底下，之前有担心过这样的问题吗？ 担心过。这个89年的时候， 嗯， 这个管线的末端，黄岛油库、啊。这个发生过一次大火，油库大火，油罐爆炸。 嗯， 油罐爆炸的时候吧，消防队员牺牲了19个。 嗯，当时就出过事儿。 啊，当时的刚刚上任不久的总理李鹏都来了。 嗯嗯， 所以是下面有油气管线，大家都知道。 嗯，那周边的居民就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吗？或者说要求，比如说改建、改迁？ 有。 啊，那就但是事实上，大家还是住在那儿，油管最后也没有钱。 这个油罐还在那里，但是油库周围 嗯 做了一个规定， 嗯、 就是多少的距离之内不能有人啊，但是。怎么说呢？啊，因为利益的追求吧，还是盖了不少的房子。 这样的这个输油线的存在，您刚才也说历史很长了。那作为不管是黄岛的居民，还是青岛其他的这个居民，平时有没有一些防范的意识，或者说大家知道万一出事儿的话，知道怎么做吗？ 他这个事情啊，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人们往往淡漠。 嗯， 而且大家觉得平时生活的挺平静，谁也从常理上来讲，它这个东西是肯定会有渗漏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不坏的，是吧？ 嗯， 那有了四种管线之后吧，那个时候早就有了石油管线了。 嗯。 嗯，这是石油管线在前，市政管线在后。 是，青岛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因为安全的威胁而疏散过市民的先例吗？ 嗯，就是上一次油管爆炸， 那还是89年。 对，89年。 八九年当时疏散了吗？ 那当时也是爆炸之后的一种疏散。 嗯， 但是那样一个爆炸，因为它跟居民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吧，没有对交通形成妨碍。那个时候车也少，人也少。 嗯， 现在呢，这个那里有这个岛里面隔着不太远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企业。黄岛发电厂啊， 嗯， 哎，所以这个现在，居民人数是那个时候的好多倍了， 是，嗯， 所以人口密度也大，车辆也多， 嗯， 那么爆炸导致的混乱也就比上一次的混乱要严重的多。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青岛的一位市民徐先生为我们讲述他自己这个了解到的在青岛这个黄岛区啊，他的历史以及跟底下的这两条东黄复线以及后来新建的黄维线这两条输油管道的关系。需要补充的是，徐先生自己有一位朋友啊，据他讲是经营外贸企业的李炳林先生是在此次事故中罹难，原因是被飞起的石头是砸中了这个头部。当然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在官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当中去核对这个名字，因为目前根本没有公布这样的名单啊。但是按照这个徐先生自己的想法，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啊，对于很多的青岛人来说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情感上的冲击。确实从大家如果去研究青岛的这个胶东半岛的这个地图的话，你会发现青岛市的啊这个东边临海的位置有那么一块， 应该是在西侧黄岛， 黄岛这个 是胶东半岛胶州湾的西侧， 这个突出到海面的这个位置哈，大家可以发现是有一个好像是突出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原来它不是一个半岛，原来它是一个离岛，正是因为有输油管线从东引这个胜利油田引进原油的这个需要，才把它放成了一个逐步填海变成了一个半岛。 嗯，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想起来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在里面。要是没有输油管，也不会有人住在这个位置。当然，这里面规划 部门的这个责任哈，我想不言自明，大家很明白这里面一定是有规划的问题。 其实在工业界哈，有一句名言就说呢，没有绝不会泄漏的管道和罐体。你看，即便是安全级别最高的核电站，你都没有办法是保证它是百分之百是安全的。 是。 那在黄岛的这样一个事故当中呢，刚才我们谈到历史，从这个这位居民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印象深刻应该是两点，一个就是大家的安全的意识，第二点就是经济利益。 嗯。 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这两大方面去破除中间的一些诟病的话，似乎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你就不知道这个定时炸弹会在什么时候，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爆炸了。其实刚才这位老先生讲的八九年的这场大火呢，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呢，可以说是自然的原因，是雷击。当时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呢，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就最后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事故的后果。那在之后的这个改建过程当中呢，他们灌区的安全标准是提高过的，但是这场大火呢，目前来说哈，更加深层的警示就是说，大型的化工设施它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就有着非常大的事故的风险，但是当地不管是政府也好，甚至是居民来说都没有足够的重视。那从八九年算到现在，你看过去也就十几年的时间，黄岛的这个经济开发区呢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那其实面对现在外界非常多的质疑，就是为什么说居民楼为什么离这个石油管线这么近啊，我们看到中石化的说法是说，发生事故的管道呢是85年建的，当时周边的还是一片这个盐碱地，是先有石油管线，之后呢才有周围居民区和市政管网的。但是呢，青岛市政府呢有另外一种解释，比如说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郭继山在23号的发布会上，他强调，他就讲出事故的原油管道呢和居民区之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30米的安全距离，爆燃的初步成因呢是原油管道漏油进入市政管网导致起火。但是呢，市政管网的管道和居民区的距离呢又不受限制，但是中石化的石油管道呢虽然啊与当地政府有规划，但是具体操作呢又是由中石化执行，就目前来说央企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非常诟病的，到底是归谁管，谁的责任为主呢？ 是这个很多网友都在事后就质疑说，按照先例啊，很多如果说是私营企业发生类似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比如说一个煤矿企业，如果是私人煤老板的话，如果出了这种死这么多人的事故，通常这个时候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警方直接控制，这指的是可能最高的这个负责人。但是目前为止，那当然中石化方面有人被调查，但是傅成玉啊，除了到青岛调查，青岛来道歉之外，啊，向全国人民表示道歉，目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至少在结果上面并没有看到进一步的任何的惩罚。但是所以大家也说，这个石油工业它本身有一个国家战略的地位，中石化又是支柱型的国企，它所处理的这个工程呢，涉及的技术的细节又不是一般人乃至一般的市政啊，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能够了解的。那现在市政府方面就，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青岛方面这个认为主要的责任在中石化，而中石化方面认为呢，我们已经按照国家的规范去做了，这个市政管网的问题呢就不归我们管，让人大家质疑说，中石化这个一个大型的国企和地方政府涉及到这种，说实话人命关天的事情的时候，好像缺乏一套可以来依照的准则，或者说没有一个可以协调的办法，就造成了这样的三不管地带，两边的管线交织在了一起，最后呢一条管的这个原油漏入到了另一条管，造成了爆炸。哎，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但其实你说这个责任最后变成了由55位这个遇难者来承担，想起来也是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三立化新闻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接着来讨论这次的中石化大爆炸。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关注到中石化的1122青岛大爆炸。刚才说了，在中石化方面是认为当初在修建这一条原油输油管道的时候呢，这个地面的环境是属于农田的环境，并没有太多的居住，也不存在贴近居民区的问题。而在青岛市政府方面的一个说法是说，目前这个造成问题的是一个市政管道，而市政管道呢，它这个其实这里面就控制不到的因素，就是它跟中石化的原油管道相交叠。而有现场技术人员的一个说法呢，来自中石化方面说，当时一般的泄漏呢，可能它的这个裂口直径比较小，但是当时现场发现的这个泄漏，它的原话是说有2个巴掌大的这个缺口，是属于按照他们的技术标准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漏油口，也就是造成了为什么这个比较多的原油以及易燃的气体就迅速的进入了市政的排水管道，而这个青岛的排水管道呢是直接通往这个海的。那这个一方面，在路面行驶的汽车包括市政管道的维修人员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明火而引燃充斥着易燃气体的这个市政管道，另外一方面，这个原油排向海面也会对于这个环境造成污染，这也是恐怕非常少见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专业的工程管道跟市政管道交叠在一起，那它偏偏就在青岛发生了，而且发生一次的代价非常的惨重，55条生命。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防灾专家哈都出来接受大家的这个询问和咨询。那其实在我看到一些报道呢，在同济安泰工程防灾研发中心的主任叫丛北华博士，他对于财新记者的提问呢就说到，那其实这样一次事故呢，也是暴露了中国地下管线规划的不科学和不严谨，以及呢地下管道多头管理缺乏协调的教训。也就是说呢，目前我们看到的事故的一个归结起来，它就是一个规划意识和管理水平高不高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青岛的地方政府以及央企中石化之间的沟通也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在我们刚刚开篇的时候讲到第三个疑问，那这中间从发现泄漏到10:30发生爆炸，这7个小时他们到底干了什么没干什么，你就包括大家在记者会上问到的一些问题。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报道来看，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是22号晚上的这个情况通报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说呢，是110接到报警，大概呢是3:15黄岛油库关闭输油阀门，斋堂岛街约1000平方米的路面被原油污染，这个原油呢是进入了雨水管线开发区，立即组织处置。但是呢，在23号，就是过了一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又说，青岛市政府呢是在22号10:30爆燃发生之后才知道事故的，之前并没有听说。那中间有足足7个小时，中石化是为什么没有告诉当地政府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是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呢，还是说这个根本不归青岛市政府管，我们中石化自己就可以解决得了呢？那中间这个应急系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才会发现这几十条人命根本就是冤枉的。大家根本如果是预警做得好的话，这几十条人命不可能会牺牲的。 中石化方面有一个说法，称他们当时其实是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的这个黄岛的区政府。这个呢，我们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当中哈看到的规定是说，有关单位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及时向所在地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哈。当然这个他规定的这个范围，你说他向区政府报告是应该直接向市政府报告呢，还是应该直接向区政府报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他企业自己的判断哈。但中石化明显他这个回应是针对的青岛市政府，说我们只是在事后收到通报，这样的一种辩解的怎么说反击吧。那如果说中石化说的说法是真的，那么黄岛区政府在接到了 通报的这七个小时，直到爆炸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做了什么、 嗯、 为什么没有组织疏散，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实哈，我们翻查资料呢会发现，青岛他们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就印发过一个青岛市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他们对于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故，谁来应对，应对的流程，什么时候开启预警，都有着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按照他们这个应急案当中呢，是按照这个环境事件的诱因是分成三类，事故的次生、企业的排污、自然灾害的引发。其中呢，路源溢油污染属于事故次生类，也就是说呢，这次事件应该是属于青岛市规定的突发的环境事件。那么根据这样一份预案呢，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现场指挥部应该怎么样具体的行动，包括怎么样去调查，怎么样预判，怎么样组织受威胁的群众去进行这个安全防护，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包括电话、传真啊、简讯、广播、电视网络。可以说呢，不是没有规划，有规划，但是没有人切切实实执行。大家甚至怀疑大家到底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应急案，其实是已经出炉了。 嗯， 好，那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九名的相关人员被警方控制哈。依照我们在中国发生重大这个责任事故的一个非常通行的逻辑，就是一般出事之后呢，也许是为了平众怒，就一定会有人立马是受到这个牵连，马上被这个扣押，要做到负大责任。但是呢，很多的媒体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具体的事实的细节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在没有对事实细节进行逐一的核查，没有回答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十五大疑问的话，是不是对于责任认定来得太过于早？ 嗯， 而且在认定之前，现在的这个事实认定方面，是不是应该让媒体更加充分的报道和发声呢？ 是。 可是又是一个惯例， 嗯、 我们再看到事发是22号。周五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周六，青岛当地的媒体几乎呢，你是看不到非常长篇。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发生这样的现象、嗯、哪儿出事儿，哪儿的媒体先全部不能报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在青岛的这个市民啊，当你第二天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儿的时候，你说一个城区啊，一个主要城区的地面炸开了 1.5 公里这样的事情、嗯、那些平时在什么各种鸡毛蒜皮邻里趣闻的故事都不放过的本地媒体、竟然集体的在这件事情上装作不知道。那当然我相信并不是当青岛的这个媒体不愿意报道，而是他们不能够报道，反而呢要靠曲线救国或者说这个异地救援的方式，靠别的地方的媒体来报道青岛的这么一桩本地可以说也是当然是全国性的大的事情。这个确实也非常耐人寻味哈，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过一次两次了，在青岛的事情之后，这种做法的荒谬啊，也是让大家想到底有没有必要哈，在重大事件前面本地媒体集体晋升，这样做法到底有没有道理、 嗯、其实呢在青岛当地哈，就有两份报纸呢大家是比较的经常的阅读，一个呢是半岛都市报，一个叫做青岛早报、 嗯、 但是大家也可以翻查他以前的一些报道的先例，在报道外地的类似的事故的时候呢，这两份报纸呢绝对不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风格、 嗯、 所以呢在微博上社交媒体上大家也是一面倒的指责当地的媒体到底去为什么是沉默，为什么默不作声，没有一些全面的报道出来。那么青岛的媒体人呢当天也是发出了这个抗争的信号，他们就说呢，我们和骂我们的读者一样啊，这是来自半岛都市报的首席评论员，他叫杨祥喜，他说我们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也深深的爱着这座城市，光荣着它的光荣，悲痛着它的悲痛。其实呢我们不是靶子，我们是手脚暂时被捆住的朋友。好，结果呢这样一些微博出来之后呢，果不其然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星期六我们看到是沉默的嘛，星期天的时候这个半岛都市报从头版开始呢，它就以近8个整版的规模进行报道、 嗯、 这个青岛早报呢甚至还要多一个版面，9个版面。于是你是看到 到底是宣传部门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在指导的这个整个的宣传报道，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我的一个理解哈，恐怕在这一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大家等待的恐怕是来自上级的一个所谓定调。 嗯， 就说第一这事儿能不能报，第二怎么报，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大家非常会注意国务院的这个事故调查组，他这个措辞哈，是责任事故吗？或者说比如说叫做严重责任事故哈，这样的措辞在中国的这个媒体或者说政治的环境当中都是有它非常重要的含义的。那很显然在青岛的媒体等待了一天之后才进行报道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体现出啊，包括可能中央最高一级领导人对于这个事件他的有一个判断。那包括习近平事后出现在青岛的这个医院里面慰问伤员这样的这个做法，以及在这个杨栋梁他的整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内容当中，可以说是对于青岛当地的官员包括国企的这个责任啊，他完全也没有避讳，还是持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批评的态度。由此呢，可以一个我想有一个推测吧，这件事情的处罚的力度恐怕是会比较的大。 没错，那现在在我们看来哈，我认为有三大这个关注的焦点，一个就是这个事故的具体的细节，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个就是目前的居民他们的诉求，是不是已经完全排除了他们的隐患？到底是搬还是不搬？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大家安全的一个措施？那第三点就是中石化他们具体的责任，甚至是对这样一些央企和地方政府他们中间协调的一些机制和流程，能不能经过这样的事故有一些改进，甚至是突飞猛进的，这 个 期待的。 参考之前，比如说在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之后，日本的这个媒体也是非常大力度的对于东京电力公司进行了一个指责。当然，东电的这个情况跟中石化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它也是可以说是国家命脉性的这样的这个企业，这个跟中石化有可比较之处。那是不是我觉得中石化参考一下人家东电的之后，道歉也好，赔偿的这个措施，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当中进行一些善后。另外一方面，对于黄岛区，现在这个仍然居住在那边的居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大家，我注意到今天早上有这个报道哈，当地的居民打出说，我们就住在炸弹上面，就强烈要求我们要能够搬迁。我觉得这样的诉求是非常的容易理解，也非常现实的一个诉求。因为你把这一次的这个泄漏堵上了，你并不意味着你把这个管道切除，仍然你家就住在不管是直接在这个输油管道上面，还是跟输油管道相邻的这个市政管道的这个附近。这一次的事件并不因为你把这个漏洞堵上了就完全杜绝它再次发生的可能。因此我觉得接下来要考虑的另外一点，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诉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在今天这个关注到中石化青岛大爆炸之外呢，我们注意到在昨天其实东海是不太平静，美国的这个军机进入了中国新设立的防空识别区。那同时呢，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去视察了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提出了一句话这个说电影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两件事情当然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直接的关联，但是把它摆在一起看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硬实力 B-52 轰炸机，这个八个引擎的大家伙慢悠悠的飞过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美军的国防部的这个说法是说，美军完全有行动自由，中国设置的防空识别区对美军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也恐怕是美国政治的全球最好的这个形象代言人，在这边强调说，电影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一部分。这个很容易理解，这个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大家怎么样看？这个硬实力我相信大家看得很明白，这个飞机大炮摆在那边，软实力这个电影跟美国外交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先休息会儿，把时间给燕婷。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环球网有话直说，美国大统领奥巴马说，电影是美国外交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美国电影其实不就不用解释了，大家知道是什么。 他这个原句是说的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外交啊。 是， 嗯，所以 这个经济啊，这个其实 不可毋庸置疑的。 这个经济大家就要算算，你每次这个去电影院的时候，你花多少钱买那张票哈？这里面大概一小半吧，这个就是流到了美国的这个美国人的腰包里哈，剩下的一半呢是中国老板那。啊，当然了，你也是为美国经济做了贡献。但美国电影呢，在除了在经济上面创造巨大的营收，美国的电影产业是全世界最赚钱的电影产业啊。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外交上面啊，当然这个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有的时候也制造一点麻烦啊。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无知的穆斯林的这个影片啊，在网上流传，那也会给美国外交造成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哈，这个电影是美国外交的和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您怎么来评价这个 判断？您同意吗？主要是外交这个重要部分，您同意吗？ 贺先生，武汉的朋友，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您怎么样看这个美国电影软实力哈？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电影的爱好者。 嗯， 其实我们身边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它这个好莱坞像是一个梦工厂，它其实是在用这个电影呢推销它的这种一种号称是造梦的工程。那么既然是梦的话，那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那么它推销的当然是美国梦，把他们的这种价值和理念渗透进去。虽然有一定的超越性，因为艺术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它毕竟有很多的意识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但是我总体上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宣扬这样一种这个价值形态的意识观念，还是应该看到更多的带给人一种这个艺术上的观感和快乐。然后电影回归它的本质上来，也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一定要认为它是一种这个侵略的工具，或者说什么怎样，这样想的话也就有一些极端。 嗯， 而且在根本上说，我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这样的观念的话，这个人自身也很难快乐。 嗯，哎，这个贺先生的想法哈，我觉得可能是有特定的对象的哈。对于那些如果说你抱着一些政治的目的去说啊，这个抵制美国电影的这个朋友，可能说还是说大家放轻松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必须得承认，政治跟艺术，你有的时候想的把它分开呢，也不一定分得开啊。这个接下来是来自哎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呢？ 啊，美国总统这个讲话， 嗯， 明显的戳到了中国的软肋。 哈，是 哪个软肋？嗯， 啊，你琢磨中国的影视作品，别说外交了，走向世界了，中国老百姓都不爱看，是吧？ 嗯，其实中国也有好的影视作品，只不过呢，那些好的电影只能在国外放， 先满足内需吧。 多数，多数中国作品还是比较烂的。完了，我就说什么，这个美国的影视啊，比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影响力。 嗯， 美国通过电影不仅就要赚全球影迷的钱。他不还传递他的价值观，表示他的软实力吗？ 是。 实际上呢，中美关系打开，就改革开放以后，就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先进的中国。 嗯。 那时候我们老想解放全人类，结果看完了什么《魂断蓝桥》啊，《生死恋》什么的，哦，才傻了，哦，这才叫爱情，感觉李玉和江水英那不叫。 嗯。 看完了那个《星球大战》，哦，感觉人家那才叫解放全人类了，是吧？而且前两天刚看了这个《地心引力》， 是 你就感觉到美国啊，为什么他那种创造力啊，为什么能出这么多诺贝尔奖金，你就理解了。另外呢，美国人现在游浪，为了藏好你，最后中国飞船把他们救回来的， 天宫哈， 结果呢，中国老百姓啊挺高兴，领导一批这片子好，胡杨我们也进来了，是吧？ 嗯， 不像港片，为了讨好市场是越拍越烂。所以呢，我就说中国电影别着急，咱不急于走向世界，还多拍点咱老百姓看的。我先把咱们内交弄好吧，安定团结。 好，这个电影哈，外交不是特别要紧，内交哈，对于中国的电影来说，安定团结。赵先生观点，吴先生来自上海，上海的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怎么看呢？这个电影，美国电影在它的外交跟经济当中的这个作用？ 嗯，我想呢，因为对这个东西啊。就是奥巴马他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他的想法和认为啊，都一定有他的理由的支持。 嗯， 所以我是赞成他的。 哎， 你觉得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先生觉得这是大人物说话一定是经过深思深思熟虑的，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大人物，我说话我也尽量的做到深思熟虑，但是虽然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效果哈。方先生方先生是广东的朋友吧。方先生您好。 你好。 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电影在外交中的这个作用？ 奥巴马说这个影视是外交的一部分，我不同意的。 为什么呢？ 外交是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极其严肃的交往手段，对吧？外交不许有误的。周恩来曾经讲过说外交无小事。你影视不同吗？影视你内容广泛，你可以细说，可以锻造，可以有一些就是娱乐性的东西，所以影视小说都不可以当真的，是吧？所以说你外交跟影视相提并论是不可能的。谢谢。 好，谢谢。方先生，但是方先生可能对于外交的理解啊，更多是指的是官方的外交，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呢，这个民间外交或者说公共外交呢，它有的时候效果哈不一定比公共比这个官方外交要弱。 在他看来，外交是一个严肃的事情，细说是一个没关系，随便说就可以了。 这个就要看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了。这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宁先生你好，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电影在外交中的作用？ 这个影视吧，是代表着一个文化传播，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价值观呢。人家美国这么重视，实际上对咱们一个启示。咱们中华文化吧，现在像传播的途径，主要是现在咱们各地不建孔子学院嘛，那是一个咱们一个汉字啊，孔子。但是在孔子文化吧，是核心是和理念，但是孔子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说全面的中华和文化，咱们呢就借鉴美国的，咱搞一些搞个影视啊文化方面的作品呢、啊、文化产品作品吧，应该把中华和文化吧融进去这个当中。完之后呢，现在通过呀、孔子学院，咱可以创建中华国学这个教育工程啊，中华国学院国学文化向国外传播中华这个和文化。咱也能借鉴人家的机制。 好， 咱那个通过影视啊传媒啊去进行作品，文化作品可以搞个这些，像传播咱中华文化。 是 好， 谢 谢。 好，这个黑龙江的宁先生想法跟咱们不少领导同志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哎，中国这个文化那么丰富，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够输出一点啊？这个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软实力，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迪士尼的这种文化就这么样可以、 啊？但是这个你必须得承认哈，这个电影啊，你想把它拍好，不是你想拍好就能够拍好的问题。刚才宁先生提到这个孔子，哎，咱们这个香港影帝周润发发哥，就演过孔子，结果这个 票房 不太好。口碑也不太好， 又没有叫好，也没有卖座。 这个东西呢，这个电影还真是一门学问。但是最近的这个国内的电影票房来说是表现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愿意花钱来看电影了，这个恐怕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个意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就越来越好看呢？哈，这个就您自己，我相信每位掏钱买票啊去这个看电影的朋友就比我更加有数了。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也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